感谢您的工作，期待您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陆瑶，再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六月三伏好热天，忙里还得偷个闲，话里话外天天见，赶到月底更新鲜。今儿呢，咱们这节目啊，这么着，大伙在一块儿高高兴兴、和和气气的商量着来。您说您这读报节目还兴这么做的啊，这个关键是今天不是我一个人说，严格的来讲呢，主要还不是我说，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儿说。这个形式呢，自打咱们这节目创立有这个读报，就一直是沿袭下来。鼎盛的时候啊，在我们这个小录音间里头都坐不下人，是吧，有的都得站着，大伙呢来这个参与咱们读报热情很高，所以说呢我也很感动，是吧，尤其这个到了夏天啊，天又挺闷热的，这会子呢把听众们请来，有的呢都上了岁数了，是吧，有的腰都闪了啊，哈哈，开个玩笑啊，这个反正很高兴啊。今天呢是咱们的周末的百姓读报会，我是立新，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到场嘉宾，打岁数大的长者为先，首先呢是咱们的黄阿姨黄文秀。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接茬呢是这位我们的新朋友，上个月呢来了一回，那么这个月呢人就来了，就我们这位黄叔叔啊，这个也是挺不容易的啊，讲他很多个人经历，回头呢看看今儿呢有什么话题一块来分享分享。那除他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位啊，这是咱们久违的朋友，好长时间，种种原因吧，主要是他工作忙啊，也不是说不赏咱们脸，人家姑娘忙，这个忙来忙去呢，就把这事儿呢先暂时搁下了。就是以前参与过咱们读报节目的佳人姑娘， 大家好，我是俏丽佳人。 嗯，那个声音真好听，是吧？那么这个其实介绍到这个地方呢，今天咱们这个听众呢，主体啊，主流，这都已经都说的差不多了。是吧，但是还有一位支流呢，我们也不能不说他，因为什么呢，人家毕竟来了，再一个呢也是好朋友。干嘛呀，这冲我直目瞪眼的，这什么意思？ 刚才我不说话了吗？ 不行，那你正式介绍啊，夜班车，是吧，今儿不上夜班，所以呢有功夫到时候来读报，是吧， 我们上晚班 啊，上晚班，对，公交司机师傅，欢迎大伙儿啊。刚才说了啊，今儿咱们这读报呢怎么说，说什么，跟大伙儿商着来。以往呢咱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是顺序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咱们把它这个常规打破了，一块商量，一块从长计议，是吧，共同的来说，这星期大家觉得什么算是热点，比较关心什么，是吧，比方说股市啊，啊比方说孩子上学呀、啊、比方说这个工作忙啊累呀、啊、是吧，天又热了， 高考呀、 啊、对对对对，是吧，还有什么打官司告状的呀，还有年轻人不好好过日子的呀，啊，这都是咱们老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啊。那这个黄阿姨您说说，咱们今儿说什么为主啊？ 六月二十六号是国际禁毒日 啊， 我觉得 这大事 可以是个话题，大家来说说吧。 啊，就是，那您这个也应该是，既然把这题儿拿出来了，肯定您是有感想呗。黄叔说是吧，那您来您头说。 好、 啊、 我说说、 啊、您来您说。 今儿闪腰了 啊，被腰闪了、哎、对， 今天是626国际禁毒日 啊， 昨天晚上认真的看了看晚报 啊。您说这今天啊是咱们录节目的日子 啊， 咱这播出是27号，没关系，您就这么说、 啊、 咱把这事儿说清楚就行了、 啊、 不用改。 好 啊， 今天又看了看 电视，就对这个禁毒的问题啊，原来咱们还真没太重视。 就是， 就是今天上午我看了看这个电视节目啊，就说一个16岁的姑娘，这个由于家庭父母的不和，导致她以吸贩毒。哎呦，我觉得很惋惜的一个孩子。 嗯， 他是从浙江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上到大二，最后这个孩子我看就毁了。在戒毒所里头呢，自己也很忏悔这个事儿。还有一个毒驾司机，就是一连撞了5辆车，后来这个司机下来以后，我看这个司机的表现呢，好像是别人把他撞了的那种表现 啊， 就说明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了。所以我说这个禁毒日呢，谈谈这个关于吸毒和毒驾的这些方面。 嗯， 这个毒驾呢，指这个未戒断毒瘾和正在使用毒品的驾驶员驾驶机动车的一种行为。 嗯， 这种行为它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驾驶隐患。据说在现在的刑法呢，对这个毒驾的法律，还没有明确的做出规定。 嗯， 所以这些吸食毒品的驾驶者呢，驾车时候他们精神极端的兴奋，甚至妄想，产生幻觉。就今天上午我看那个电视节目，就他下了以后，他好像给人的感觉是别人把他撞了 啊， 就糊里糊涂的那么一种感觉，是吧？所以导致这个驾驶者呢，他就这个脱离现实的场景，使他判断力下降，甚至完全丧失。导致多人伤亡的恶性事故时有发生，所以这个毒驾啊，作为这个危险驾驶罪，危险到人们的安全。毒驾人员呢，而且还存在这种侥幸心理。部分这个吸毒人员认为呢，就是当前这个公安部门对毒驾查办的力度不够，它不像酒驾，吹一口气，马上就能测出来。但是现在呢，据说这个公安部门呢对毒驾呢也有一种这个检测手段了，但是成本很高。一般的这个毒驾都是化验血液和尿液得24小时以后出结果，所以他们呢就是把这种这个毒驾他也不太当回事儿。 没错， 容易逃避这个交管部门的检查。 嗯 嗯。 那个，我接着黄叔这话说 啊，您说， 现在呢，就是对于这个涉毒犯罪啊、贩毒、吸毒啊这些个事情啊，就是广大老百姓啊、人民群众啊，对这个意识是提高了。这个也是由于这些年这个咱们说啊，毒品犯罪这形势严峻导致的。刚刚公布了数字不是吗？咱们国家涉毒这块啊，就是吸毒人员1400万，这么大的量，这个可以说啊，触目惊心。刚才黄叔说那个事情啊，已经不是一起儿，就是什么呢？他这个涉毒人员哈，确实有，不能说低龄化，但是他确实有往低龄发展的趋势。就刚才您说的学生，其实还有另外一孩子，您这个是个女的是吧？ 一姑娘 啊，姑娘。 嗯， 我说那个也是个姑娘，西北某省的一个高中生， 是浙江的 啊。我说那是西北的，她是怎么的呢？她是也是小时候啊。他爸爸对他这个教育简单粗暴，跟家里关系不好，自己就一个人跑大城市去工作去了。找工作以后呢，就结交了一帮坏朋友，就慢慢的就这么给引上这个道了。他自己就贩毒，而且贩毒是逮住的时候是5公斤以上，这应该是相当严重的这么一个行为了。那么这是低龄化，或者叫往低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看到人家警方说了，合成毒品就不是像以往是那种纯的东西，它不是，它是合成的，有那化学成分。其实这个毒性比那个咱们说那过去那抽鸦片烟那大烟还要厉害，一旦上了瘾很难戒断。再一个呢，就是有些误区，这就涉及到头些日子您肯定也知道啊，有些公众人物什么演员啊之类的涉毒，这当中呢就说他们吸的那大麻，就社会上有人有误区有误解，认为这算吗？算，不算警察不会逮他呀。就是你说我现在吸的这东西，可能他认为我既然没有真正的成为毒瘾，我这已经是不吸不行了，我就吸着玩，他觉得不算。其实这是误区，这个本身来说也说明法治观念这个淡漠导致的。就整个这社会啊，就已经不是说只是这个执法的部门公安机关重视这个问题， 全社会都得提高这个认识，大家都得意识到，包括孩子，孩子如果涉毒的话，那我问一句，他这家长啊，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不知道他有责任没有？监护人的职责在哪儿啊？社会、学校都有这个责任吗？是不是？这个这么严肃的话题啊，赶上这个大周末的，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好不好？ 好。 那个还聊点什么？那谁，家人，要不然你说说。 好吧，我说一个，就是一个人养了一个八只狗，藏还是狗还是藏獒，在一小院里边， 你瞧瞧， 他这个邻居啊，因为这个狗的原因，导致他经常就这狗夜间老是狂叫，导致这个邻，导致他自己已经经常睡眠，要靠药物去维持了，因为这狗半夜嘛老叫，他的邻居呢，因为这个把他告到一个昌平法院，昌平法院就是对此案呢做出一个判决。希望他的邻居要把这个没有狗证，还有没有那个年检过关的那个三只犬要移出这个小院儿。 就不能让他养了。 对对，不能让他养了。但是他还自己辩称说自己的狗都有狗证，而且都是饲养的场所还是在自己家的院内，就是说既不是那禁养区，也不是限养区，他还是有点不服气的。 对。 但是这有三只狗还是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年检，这个法院还是把它给移除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养狗的问题，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以他人的利益考虑一下。 对 对，因为确实是我们家小区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晚上一到十点多以后，它就会有狗叫，确实非常的影响睡眠。一个是夏天了，好多人都喜欢开着窗户睡觉。 对， 对，晚上睡觉是非常影响大家睡眠和休息的。就这么一事儿。 对，我冒昧问一句啊，在座的各位家里头有养宠物的吗？养狗的有吗？ 养过。 这个就是因为怕什么呢？就是这个话题呢，刚才家人是很坦率啊，但是这话题还是有点 敏感， 挺得罪人的。咱说实话， 对对，确实是。 咱们做节目过程当中，我说完了以后，都有那个听众在微博上跟我理论，说你不能这么说啊，因为好像现在就形成一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养宠物啊，这个有点儿，我当然这个算是得罪大伙了啊，其实没有那个意思，没有恶意，就是说打个比方，有点依赖性了。就是乃至于他把这个宠物这动物啊，他给拟人了，就成了好像彼此之间，当然你说你爱护动物这可以，但是你要如果说这个在这块太北京话叫矫情了哈，这个确实是，甚至于乃至于刚才像家人说的，院里面养八只藏獒，那藏獒多大个，那什么，那是猛犬啊，那个头我估计跟个豹子似的，恨不得都是，那不是一般的，说咱们大狗，他比大狗得大两三倍都不止，那么大个狗您养八只，说实话法院真是为这个养狗这主人考虑的，是吧？您跟那他们在一块儿，您也不安全啊，说什么时候您把他们得罪了，回头那不成早饭了吗？那个麻烦了。就这个，当然他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在这个昌平嘛，就是他是等于是在城外头， 而且农村小院里面， 对，他这个可能按照规定呢，他养这大型犬只呢，只要他合乎规定，有这个狗证什么之类的，那还可以。那这要说你要在城里头，那绝对不许可。这么大个狗，这城里头根本不许可。但是，咱们也实事求是说，反正在咱们周边居民小区院里头，什么地方经常能够看到大型犬只。咱们说啊，埋怨说，哎呀，你这个有关部门监管啊，他不执法呀，其实这个有时候也有点牵强， 管不过来， 这个还得大伙自觉，有这个相互之间照应。你包括说这个养狗遛狗什么的，那个狗那玩意儿，说句实在话，它跟人不一样，你说这是你们家亲人是吧，跟你们家成员似的，他不管那个，他随地他就来，那人能那样吗？那你是不是应该，你得，你作为他的是吧，你既然说这是你们家的，那你得照，你也得监护啊，是吧，你也得监护人有职责呀。所以这东西他就是，咱们别把这事儿往极端的说，但是呢确实有一个这个文明养犬的问题。 对，主要他养的也实在太多了。 对， 在一个小院里 太多了。而且这个呢，当然这可能也涉及到一些什么，我不懂这个啊，他们这个有点这个做买卖这个意思吧，因为他这个藏獒好像据说还是挺值钱的， 现在也不值钱了， 也不行， 太多了 啊，太多了。 实际上这宠物犬啊，它跟主人的素质有关系 啊。 你说这个小狗，我是从三个月把它养大的，这狗到一岁半岁以后它就有记忆力了。 哦， 如果主人比较素质比较好， 这小狗也比较有教养 啊。 对，这个确实是， 嗯、 有的 那 个 它跟孩子一样， 啊、 小狗养的特别的， 得教导它，引导它， 训练、 啊，得训练，对对对， 得上狗学校 啊， 有培训学校， 好吗？这一说这就， 所以你看这狗没礼貌，有时候也能看出主人。 主人没礼貌， 随意的，他不制止他。 其实这个主人还是能够影响他的， 嗯， 他的一些习惯都能够 影 响 他的，直接 影 响 他，对。 要求就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做。 对，所以我就说呢，另外一提醒啊，就是老人、孩子，包括妇女啊，小区里头或者社会上，咱别逗狗。这个不安全，说实话啊，这个一个确实也不是太礼貌，因为你没有征得人家里面主人允许你逗人狗，这不合适。再有一个，就算你出于好意啊，你也不知道那狗是怎么回事，回头真是上来吭声咬你一口，这很麻烦，这个弄得很这个纠纷，对，很不愉快。班车，该您了，您来吧，您来了啊。 我说个提示啊， 您说 这个下周一 啊， 就是本月29日。 是， 公交集团呢优化了几条线路 啊， 其中最重要的是撤销了三条。 哦， 我说这三条线路呢，但凡有您经常乘坐的，周一的时候小心着点，别再死等那车了。 嗯， 哎，第一条呢是382路，第二条是420路，第三条是974路。家人应该知道，974去亦庄那边的，哎，这三条线都撤了。然后那个还会新开几条线路，咱们主要就是说这撤销的啊，撤销这些线路呢，会把其他有的线路啊给延长了来替代这些，所以呢，您出门的时候这只要是经常坐这三条的，您自己小心着点，换换别的 啊， 哎，出行方式啊或者什么的那个换换其他线路，别死等这车了， 线路调整了， 没错，这车就没了， 啊、明白了、明白了。 然后呢，咱再说个事儿 啊。 这体检这月份差不多都去，像我们来讲呢，我们是强行体检 啊。 这个像 强行强制 强制 强制、 啊，我们必须得、哎、 给绑去了。 这我们强制体检，因为什么呀？我们作为驾驶员来讲，必须得保证安全。 那是 哎，对，《新京报》上有这么一条消息，特有意思，说这谭先生啊，在前几天呢，把这体检这结果啊，就在自己朋友圈呢给晒出来了 啊。 晒出来以后呢。人家朋友就说他，哎，不对呀、啊，您这体检还有这项呢。人家说的那个怎么了？他就仔细这么一看呀，其中有一栏说的告诉他患有妇科的什么什么疾病，而且 他不是男的吗？ 啊，对呀、啊，医院还有一个那个建议啊，叫要求其定期 复查。 后来他就去找医院去了，这医院这个。大夫一看，哎呦，您是男的女的呀？怎么还有这病呢？啊，还这人还乐呢。这谭就琢磨着，我是16号，本月16号，6月16号 啊， 前往就是人单位附近嘛， 啊、就是男的去医院体检，结果查出妇科病来 了、啊。而且人家还说了，我是可是花了3000块钱、 啊， 这也算是不低了。 那当然了， 哎，做这全面的体检，而且您这块是。飞行员、驾驶员都到您这儿体检，您能出现这种状况？我一男同志愣给我查出一个妇科疾病来。 对 啊，您 就是他想得也不是那么容易，他不具备那个硬件的条件。 哎， 对， 对 吧？ 天生没这玩意儿。 哎，对对对，主观愿望咱们先另当别论。 哎，对 啊， 这到底因为什么呀？是不是人家得究其原因啊？人医院最后一查个，哎呦，实在对不起，可能是我们这电脑这个有一个模板。 好吗？ 哎。有什么病您没这病的我就给您筛什么的就给您删了。后来这可能到这块啊就忘给您删除这块这疾病了。 不是你等会儿吧他要是全面体检花3000多块钱吧应该查了很多项。 他有一个电脑的模板。 我知道就是说、这个他还真得去再问问了除了这个你给我弄错了之外。 其 他的 有没有 对啊 对 啊, 对 啊。当时在喇呼了 啊对啊 对吧所以呢他人家说的。作为一个3级的医院，3甲的医院 啊， 而且还说这医院名字吗？ 你就再说吧，反正我也都明白了。 反正民航总医院嘛， 啊、对, 对对。 作为民航系统里边唯一的一家3甲医院 啊， 您能做出这种体检报告来，很诧异，你知道吗？后来这个记者啊也致电了民航总医院了，其中有一个护士长啊就表示说的，谭先生这体检问题啊，在于这个信息软件模板问题。这医院查询到应该是电脑系统出现问题了他们正在筛查到底是在哪个环节出的问题如果查到是这个就是医院的问题呢一定是严肃处理 这我想起来还真是，他这个事儿啊，虽然是个案啊，但是现在呢，像咱们这个老同志都知道啊，因为经常到医院去拿个药啊，做个检查什么的。现在的医院呢，这个电子化程度明显提高，不单说啊，就是体检或者是包括你开药，大夫给你开方子，甭管是中西医都一样，检查，还有就是甚至于说你检查了以后，你要取那化验单，你都可以直接在那个它有一个服务的终端上直接打出来了。对，都已经手写的东西都很少了，那这个当然是进步，但是就是说呢，这个对他们这医院内部这个包括电脑程序这方面的管理安全的维护，这恐怕又提出一个很高要求，所以你要这个寸套这就真麻烦了，我这要发生点什么，他是明显的看出来了不可能的事情，那有些个小的数据上患者根本不知道的， 就是， 要是万一有点错，这玩意儿怎么弄啊，这个是不是 说一件小事 啊， 马上就该到假期了， 嗯， 父母带着孩子出行，这是必然的， 嗯， 或者很多的， 嗯， 去年2014年6月的一天啊，说这小学生小刚随着这个父母呢到北京西站送人，就是送客送亲属上火车，这孩子呀在这个月台这边呢就挣脱了其父亲这个身边手，挣脱了父亲以后呢，他就自己跑到火车那边去了，脚呢就卡在火车与月台之间缝隙当受伤了。后来这个他人家这父母就是以小刚的名义，就是因为监护人嘛， 嗯， 告到法院， 嗯， 要求北京西站就铁路这边要做出赔偿，赔偿额是人家说是2.3万， 嗯， 你知道吗？后来呢，这个经过一审，法院认为呢，北京西站这边呢。站台没有任何过错，而且您这受伤一方呢也无法提供这个就是对方有任何违约或者是提醒不到位的地方，就是他人家有过错的地方， 嗯， 所以呢给他驳回了， 嗯， 最后他不干就上诉，这家人上诉到二审，二审最后还是维持原判，所以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呢，等大家伙要说带孩子尤其年龄非常小的孩子出行的时候，有还有坐地铁也会遇到这个问题，这个车跟月台之间必然要有缝隙，对吧？如果要没有缝隙，这车怎么行驶啊？所以呢，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 不是， 危险是大人， 这个，咱这官司先另当别论啊。就在座的有很多都是为人父母的，也岁数也咱都挺大的。 大人是怎么看的呢？ 这大人怎么想的呢？我先问问，这个凭什么告西站呢？告火车站呢？我就不明白了。您整个把这过程讲完以后，我就没听出来火车站有什么责任啊？ 他认为 你带着孩子去火车站，你作为监护人，你失去了对孩子的控制。 对， 这孩子。把这脚给别进去了。 您知道他的这观点是什么？ 他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因为提示，还有这些就等于是安全， 有安全隐患， 安全提示 不到 位。 什么叫提示不到位？ 比如说这个有牌啊什么的，这禁止什么？ 那有那牌那孩子认识吗？ 哎，对，他不认识。咱说呢啊，孩他当时这是一小学生啊，小学生他终归认字有限，你说是不是？ 这不是提示的问题，这是常识啊，这个。 这个 而且这提示也是你作为监护人，你日常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你应该做的呀。 是， 要是社会上咱们说每走一步，到处都是安全提示，这儿有地雷，那儿有陷阱，咱这成什么了？这个， 所以 咱是伊拉克是吗？咱们巴格达是吗？您这个， 所以两个一审跟二审都是驳回了原告。 咱不管法院怎么审的，咱就说这个道理。这当爹当妈的，咱说句实在话，这年纪轻轻长心了吗？这都一个二个的， 感情呢？ 是啊，啊，太值得。 他觉得他是弱者。 哦，咱们这个就不多聊了啊，也谢谢各位啊，咱们那个晌午跟几位听众一块聊天的时候呢，黄叔还说过他比较喜欢这个自驾游，其实很多朋友啊都比较这个平常都喜欢这个啊。这个今儿时间不够了，咱们下期啊，咱们有功夫啊，回头到时候黄叔要有功夫一块来的话，聊聊这个事情是吧？给大家提提醒，到夏天可能也是一个出去玩的高峰，包括我们这夜班车，你想开车的这经验丰富啊，是吧？给支支招吧，谢谢各位，接茬继续来听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吧，回见您呐。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现在是北京时间。